到将近800块钱。 对对对、啊。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？不到400块钱。 哎， 咱们399。 嗯， 您就可以把这75包的这个银耳羹 啊，您可以拿回家。另外还有一个冲这个银耳羹的一个杯子， 没错， 它是特此为它定做的， 没错。 这个杯子也非常有意思，大小特别适中， 嗯、 而且拿起来的话，比如说是里边是热水，外面根本就不烫手， 对 啊，这个特别精致的一个杯子， 隔热效果很好， 嗯，隔热效果真的是非常好、嗯、啊。好，那如果您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这是断档一年之后的一个精彩回归。 嗯、 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，您听好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确实夏天的天气呢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哈、 嗯、 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。嗯， 就像吧，刚才也很多人会说，又一到夏天觉得自己皮肤不太好了， 嗯， 哎，就这个皮肤粗糙了。咱都知道呢，银耳被称为的是平民燕窝， 对， 说是啊，银耳这胶原蛋白含量是比较丰富一些的，所以女性可以多选择一些。 嗯， 其实的话呢，银耳还有很多一些特别优质的一个地方。 嗯， 对于很多老年人，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。 嗯，所以呢，这个银耳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、啊、 哎， 大家如果去想购买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。今天给大家呢75大包，一包咱们就可以冲一杯。 对 啊，那既有呢，在这个季节呢喝着非常合适的，就是冻干的薏米枸杞的银耳羹， 没错、 啊、同时呢还有以水果为主的，就是冻干果蕙的银耳羹。 对、 啊、真的是口味非常好。 嗯，这里边的话呢会添加的有菠萝呀，包括这个苹果呀，还有玉米粒在当中、 嗯、 所以特别适合很多小孩子，包括很多女性的一个口感，味道是有点微甜的、 嗯、对， 特别的好吃、嗯、 因为它非常的浓稠嘛，所以很多人喝的时候呢，它不是喝，都用那个小勺碗、 啊、哎， 一勺一勺碗着吃。 对对对对， 太美了。 嗯 啊，那市场价刚才您说小800， 没错。 那今天呢我们是399，您就可以拿走。 嗯， 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的拨打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说到今天这个产品啊，确实银耳大家知道、 嗯、 被称为是素燕窝啊。 对， 那么薏米也好，银耳也好，那么水果也好，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咱们都要吃的、啊、 没错， 都这个非常好、 嗯、 把这些好东西全都融合在一起、 嗯、 给您做成又好吃又有营养的银耳羹。 对，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性价比还非常的好，特别便宜。 没错没错、 嗯、 您就想吧，如果说夏天您想自己熬银耳羹，您得买一个产地正宗的吧、 嗯、 产地正宗的银耳羹的话呢，就银耳啊干货特别的贵、 嗯、 您还得买这个薏米，还得买枸杞，关键是整个烹饪过程您就想想有多热吧、 嗯、 一天你大概的话呢要花上4-5个小时去进行一个烹煮银耳羹。如果您说我不自己炖也好，我出去买这一碗吧，很多的一些甜品店都有、 嗯、 您买一碗20-30块钱的， 挺贵的， 对吧， 挺贵的。 你如果说75碗你天天去吃，您得花多少钱？花1-2千块钱的、 嗯、 我今天399，您拿回去75大碗，每天都喝，每天早上只需要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、 嗯、 就能够喝到热气腾腾的一个银耳羹了。 对， 那么当然如果您说啊，我喜欢一些冰凉的，您可以泡发之后呢放到冰箱当中冷冻， 对，当冷品， 哎，回到家里边打开冰箱喝一碗，又凉快又舒服、 嗯、 夏天过得特别的滋润。 对，又有营养，口感又好， 哎、 啊、而且呢这个做的呢也省去了很多的麻烦， 对，几分钟。 嗯好的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一共是75大包啊，为大家来提供的有无糖的薏米的银耳羹啊。那么这里边呢既有薏米，同时还有枸杞，另外还有汇集水果和银耳在一起的，咱们给大家是25大包，这一共加起来一共是75大包， 没错， 一包呢咱们可以冲一大杯， 一大杯、 啊、对。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399，399您就可以拿走。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这个银耳羹啊，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、 哦、 营养呢价值也是非常的高的、 哎、 另外呢冲泡起来呢还非常的方便、 嗯、 刚才我试了一下，拿热水一冲的话呢好像不到1分钟，60秒， 对， 基本上就冲开了， 哎、 啊稠稠的，黏黏的， 胶质 浓郁的、 嗯、 啊，所以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。 你像就是平时上班的，你放在办公桌里边，早上到公司你可以喝一杯，下午茶、 嗯、 饿了的时候你可以吃一块， 嗯， 你包括孩子上学的，很多孩子不是特别爱吃什么零食嘛、 嗯、 喜欢吃脆脆的，您给这个给孩子，第一个咱们没有防腐剂，没添加剂啊，吃这个还健康，口感是那种香香的